妙山河，中横四海。我何鉴光自传一鉴江湖已经在普罗有得卖了，大家可以到普罗网上商店购买，多谢各位。 2019年，我哋 Ma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而家已经有现货发售，大家可以上普罗嘅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我在11号的踢爆那里就其中一節就是讲什么呢，就是这个美国对即是香港那个制裁呢，即是或者美中的政治角力呢，就香港人受难。那这个其实之前我们在其他节目都有提到的，就是面对这个所谓美国的制裁，那你中国呢你就不是去反制裁美国，你就来搞香港人。他一有制裁動作，你就對香港咧就即係加強打壓就咁樣，係咪？所以我就用咗一句即係成語啊，係咪？呢、這個即係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係咪？即係任人魚肉，係咪？香港人咧，你有啲人叫磨心，唔係磨心，你係個砧板上邊嘅魚肉，係咪？佢就係刀俎，係咪？我哋就係魚肉，係咪？任人魚肉仲係嗱，魚肉又可以係名詞，就代表香港人喺呢個美中呢一個政治角力底下，係咪？我哋咧就係擺喺砧板上嘅魚肉，係咪？另外當為一個動詞咧，就係任人魚肉，完全一啲辦法都冇，係咪？上次即係其實喺呢個7月14日咧，即係推翻上個月，即係上一個月啦，7月14日呢、這個美國咧，應該係美國時間啦嚇。如果我記嘅，應該我記得就係美國時間啦，係咪？呢個7月14日嘅夜晚黑，呢、這個美國總統特朗普咧就喺白宮開記者會，就話會簽署呢個香港自治法，係咪？咪簽署行政命令，即係根據香港自治法啊，簽署呢個行政命令。因為香港自治法已經即係喺國會通過，跟住個總統簽署，跟住佢就根據呢個自治法咧，佢要簽啲行政命令啦。咁啲行政命令咧就係將香港咧同中國啊就等同一樣，即係咁樣。香港咧就等於係中國。好似深圳啊、上海啊咁一個城市啊，冇特權、冇特殊經濟嘅待遇，亦都冇敏感技術出口，係嘛？咁當時呢、這個Donald Trump 喺個記者會上邊咧，就即係講咗好多嘢啦。咁啊，會後咧就正式發布嗰個行政命令。嗱，嗰個行政命令咧，我哋睇過有15個章節啊，幾十個條款，睇完你都抹汗。我即係特區政府就應該好詳細去睇曬嘅啦，否則話你點樣去適應咧？係咪？因為對香港的經濟啊、貿易啊嗰個影響好大嘅，包括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喂都蒙上陰影嘅，係咪？好啦，咁佢第一步出嚟制裁咧就是個人，咁啊制裁11個中港官員，主要就係講呢個港區國安法，係咪？之後就加碼啦，係咪？咁最新嗰個咧就大家睇到啦，呢幾日大家都喺度討論嘅嚇。咁呢個邱騰華作為呢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長咧，佢就已經連日來都要回應呢個問題，係嘛？就將香港製造咧就變成中國製造，係嘛？即係香港嘅產品，係嘛？嗰、那個即係來源地製造嘅來源地要由香港變成中國。嗱，當然喺呢個特區政府回應呢個問題嘅時候，佢哋就真係有少少進退失據，同埋非常之尷尬，於是就會出現一啲笑話，就係話：喂，即係呢個香港製造改成中國製造，你就係將白嘅變成黑，咁係嘛？咁我哋嘲笑咗佢啦，琴日係咪？甚至乎呢個獨立關稅區 Hong Kong is not China， 咁係嘛？呢啲咁樣啊，咁啲人就會笑啊！你違反國安法啦，邱騰華咁。當然呢個係我哋係笑佢啫，係嘛？但個實相就係、是、你 講翻嗰個商標，喂，香港呢啲香港品牌，有啲人係用咗幾十年，有啲廠商啊，或者香港嘅品牌係用咗幾十年，係咪去建造到，即係話去營造到呢個品牌出嚟噶嘛，係咪？喂，咁你而家忽然間就變咗叫做中國製造，係咪？我哋有好多香港有好多名牌，咁你嗰個要改由香港製造改成中國製造，變咗係咁。你話對香港即係嗰個影響大唔大？梗係大啦，係咪？如果唔係，你邱騰華都唔會接二連三行出嚟，即係要解話同埋要譴責呢個美國啦，係咪？今日佢喺呢個千禧年代香港電台個節目都講㗎，係咪？咁佢就話香港享有單獨關稅區咧。就是一國兩制下的優勢和權益，是吧？這個是基本法賦予的權利，批評美國單方面要求香港出口美國產品呢要改用中國製造的標籤，貶損香港的單獨關稅區地位。這個就是經過昨天之後他說所謂白和黑這樣被人家笑了之後呢，他就換過一個說辭，是吧？昨天他又怎麼說呢？除了說這個是指黑為白之外呢，他又說過這個獨立關稅區，不是單獨關稅區，即刻要鬥，是吧？一向都叫獨立關稅區，不過民獨立而識變而已。他說了一句是什麼呢？這個所謂單獨關稅區是中央給的。今天他的說法就不是了，這個香港成為一個單獨關稅區或者享有這種地位是一國兩制的優勢和權益，是基本法賦予的權利。這個說呢，我們就不會駁他的，是不是？但是這個基本法或者一國兩制，是不是令到香港變成這個單獨關稅區或者獨立關稅區呢？喂，你都跟中英聯合聲明有關的嘛，是不是？是吧？你都是跟國際的認知有關的。1997年7月1日之後，香港就成為這個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是吧？它也都可以是一個單獨或者獨立的關稅區，那是國際承認的，是吧？那現在國際社會特別是美國，我就不承認你這個一國兩制。這個應該是怎麼說呢？以前他們很重視這個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所以你作為一個獨立關稅區，國際間是承認你的，那你大家做生意就根據這個 based on 這個基礎，就這樣咯。現在他覺得你不是一國兩制，你高度自治已經玩完，是吧？你現在變成中國的一個城市，那我就不會繼續視你為一個獨立關稅區，很簡單的邏輯來的嘛，這個是對不對？你沒得拗的，你拗咩啫？咁而家佢话要你改，咁你唔好改啊，唔好改佢。喂，你啲产品去唔到，去唔到美国，系咪？好简单啫嘛。咁你买第度咯，系咪？你买第度都可能有啲人跟翻美国，咁点啊？你买去第啲地方，怕咗你中国嘅，咁咪得咯，系咪？咁啊，继续叫做香港制造咯，呢个香港特别行政区，出产嘅产品香港制造，咁咪继续香港制造咯。就咁簡單啫嘛，係咪？當然即係個政府進退失據、左右之説，係嘛？講嘢講到一嚿嚿，這個就冇辦法噶啦。因為香港真係一個獨立關稅區嘛。咁但係而家人哋唔承認你係一個獨立關稅區，唔單止唔承認，我取消添嘛。取消的意思就係話，喂，我唔用一個獨立關稅區嘅地位，不再視香港作為一個獨立關稅區嘅地位，然後咁樣去同你做生意啊嘛，係嘛？咁你話幾大鑊咧？係嘛？所以邱騰華今天的講法就是基本法啦，一國兩制的優勢就不再講是這個中共賜予給他，中央政府給你的 是國家給我們的，香港有獨立關稅區怎會是國家給你們的，這個邏輯是很有問題的嘛。給了你那怎麼辦？你說我是齊天大聖，我自己封自己是，那有什麼用呢？那大家國力覺得你法力無邊，真的提齊天大聖才行嘛。那現在人家覺得你不是一國兩制，認為你不是這個高度自治，那你不可以再有這個特殊地位。那在美國來說，它有個法律依據的香港自治法，是吧？你沒有了這個特殊待遇，那所以它的制裁是，就是 一步步嚟啊嘛。而家制裁你個人，跟住嗱呢個香港商標，你唔可以用香港商標、香港製造，你要用中國製造，係嘛？跟住其他嗰啲有關貿易啊、引渡條款啊、警察培訓啊，同埋一啲體制上面嘅制裁就陸續有來，因為即係已經寫咗出嚟㗎啦，係嘛？個行政命令已經寫咗出嚟啦，簽咗啦，係嘛？咁有分15個章節，幾十個條款，包括香港人嘅護照嗰、那個 visa 係嘛？咁佢而家未公布啫。譬如話，我哋而家攞咗嗰啲美，即係譬如你本特區護照，你吸咗美國 visa 十年嘅，咁佢可能而家新嘅政策出嚟冇啦，而家從頭計過係嘛？都得噶嘛，係咪？你之前幾時簽嘅無效係嘛？咁都得噶嘛，係咪？咁啊對香港人去美國，無論係旅遊啊、求學啊、經商啊，可能都構成影響嘅。所以我哋就話真係嘅，呢個係人為刀俎，我為魚肉啊，變咗。即係成日受害最深嘅就係香港，係咪？所以呢個對我哋嚟講咧，有好多人咧亦都係個兩難，有啲人希望攬炒，係咪？咁而家係炒到香港人啊嘛，係咪？呢個一定㗎，係咪？唔係淨係炒到呢個政府，當然而家呢個對人嗰個制裁嗰十一條友咧，係咪？你話對佢有冇影響？梗係有影響啦，係咪？反而除咗即係啊嗰幾個中共的官員的影響就沒那麼大，其他那七個香港的官員當然有影響，是不是？他們現在是有苦自己知，難道他告訴你我現在多麼麻煩，是不是？難道林鄭月娥他告訴你我們的兒子今早在大灣區還是在香港他跟你說什麼，是不是？很簡單，是不是？沒有影響，是不是？所以就很慶，那你就反制裁咯，是不是？但是個比例都不對的，是不是？還有現在大家的實力，而家講實力嘅啫嘛，又係，哦，你制裁我咩？我制裁翻你。咁你林鄭月娥成日講，哇，美資喺香港有幾多間公司？咁你係咪將呢啲公司全部封曬佢？係咪？得唔得啊？你估反制裁啊嘛？一個美國人都唔准喺香港得唔得？驅逐曬佢出境，美國香港傳媒全部趕走，美國的公司全部唔准喺香港做生意，係你死啊，大佬！你唔好成日講到人哋喺度做生意就賺你嘅錢，係咪啊？唔係咁嘅，一個開放嘅即係開放型嘅經濟，唔係好似你林鄭月娥咁講嘅，就係你美國喺香港有咁多公司，係咪？成日講呢句，你係恐嚇人啊，係咪？你而家反制就係好簡單，你都要聽共產黨講，係咪？共產黨國防外交佢管，佢先有權去刪呢個美國駐港總領事館，係嘛？你唔得，係嘛？好啦，你要趕啲美國公司走，你又行唔到事，係嘛？你反制咩啫？都係北京話事，咁北京而家冇動作，係嘛？咁你個特區政府而家咪真係進退失據咯，左右之説咯，面對呢啲咁嘅所謂制裁，係嘛？喂，嗰個人係美國政府嘅層級。你是一個特區政府，是吧？你都要聽北京講，但北京而家未喐手嘛，係咪？北京而家即係我哋都睇到嗰啲窮於應付，都唔知點搞，係吧？咪最叻就係揾啲飛機啊，即係喺呢個台海上空喺度飛下飛下咁啊，係咪？即係如果個個都聽呢個《環球時報》胡錫進講幾個鐘頭之內搞掂台灣，咁你就快啲搞啦，大佬！幾個鐘頭搞掂台灣，美國幫唔到手，嚟唔切啊！佢話，即係你中國就有啲咁嘅人啊嘛。咁但係你當呢條友發癲就得噶啦，因為佢唔可以代表共產黨嘅，係咪？咁但係共產黨亦都放呢啲咁嘅癲狗出嚟喺度廢下，你明唔明啊？啲胡錫進咪就係呢啲咯。喂，去到呢啲去到中共中央軍委會嗰個層次去決定嘅，大佬，你咪對台灣要即係話呢個台海危機，1996年個台海危機會唔會重現啊？呢個導彈對住呢一個即係台灣海峽係嘛？當時美國第七艦隊就殺到嚟，咁而家根據胡錫進嘅講法咧，幾個鐘頭之內你台灣就玩完㗎啦，咁樣係咪？所以對於馬英九呢條友咧，講咗一句，佢話台海一開戰就即係終戰。即係我覺得呢個人都壞腦㗎啦，已經係，係咪？啲國民黨基本上係冇得救。咩叫做首戰？即係中戰啫，即係唔夠砌，係咪？美國唔會幫拖，佢意思係話一打咧，共產黨一打台灣咧，就一定玩完㗎啦，係咪？美國係唔會幫拖嘅，咁即係呢個馬英九個立論。大佬，你今時今日講呢啲咁嘅嘢，係咪？ 不過幸好你已經是卸任總統，你都不是國民黨的領導人了，現在是否則的話真是大王，是不是、啊、所以現在的情況呢其實是很複雜的。香港除了、啊、因為有這個港區港案法令到香港人的基本權利受到即侵蝕之外，我們又面對一個這麼複雜的國際形勢，是吧？所以即香港都是內外交迫的，現在咁香港人而家可以如何自處啫？自求多福，系嘛？堅持白忍，大家走得嘅嗰啲就走，系嘛？唔走嗰啲就留喺度，俾啲耐性，系嘛？就只能夠咁，系嘛？即、就、系、是、我成日講嘅，匹即系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其志。呢度唔輸得，系咪？就只能夠咁樣。堅持呢一個意志，堅持個鬥志，否則嘅話咧，就唔使佢搞你，你自己都好快死。